好啦，系咪讲下呢个牙狼又有套新嘅？ 系有套新嘅电视啊，唔系叫神牙今次系嘛？ 神牙啦，系啦，咁又有大家好熟悉嘅演员主演嘅今次， 系呢、這个 D K 嗰、那个， 系都蒙面超人啊，只 K。 哦，系啊，主角咁啊，做呢个神牙。 主角 嘅 边 个 咧？阿咩陈小明系嘛？ 系咪黄小明啊？佢哋叫 黄小明，系系系，主演 系啊。咁啊，之前本身系坏嘅，咁啊，因为上一次套剧场版又俾人复活咗之后，再打死一次啦。上次就有， 嗯， 系啊。咁啊，今次啊呢度我唔知系前传定咩，因为冇追开呢个系列啦。咁啊，佢呢度又变翻 咁佢系坏嘅意思，咪但系佢都系牙狼嚟 噶，佢原本系咯。原本是咩魔界骑士啊嘛，佢系 即系坏嘅牙狼 吓，唔系佢本身牙狼系即系个主角嗰个佢嘅剑甲嗰个称号嘅，好似系 啊， 佢骑嗰啲叫唔同噶嘛，咩绝狼啊嗰啲咁，个个啲名唔同噶嘛 吓， 系啊，咁我唔记得呢、這个佢而家呢个叫神牙啊，就呢、這个。 是啊，但我意思是不是佢本来是坏嗰张图已经是变呢啲嘢嘅。 吓、啊，唔系佢之前咪魔界骑士咯，即系佢哋一样嗰啲咁。咁呢度一啲 有坏嘅，我就唔明点解会有坏嘅。 吓、啊，咁佢本身变咗入咗魔咁，你当咁样，跟住就会咩噶嘛？之前都有噶。啊，惊魂正树嗰时开头都系啊，第一辑嗰阵时咪打惊魂正树咯。 嗯。 系啊，佢本身嗰阵时都有打佢呢啲变化 嘅。我唔系好睇嘅呢套嘢，虽然啊麻麻地嘅。等阿马仔介绍啊。 系咁，今次呢度就个时间先，我唔知啊，因为冇追开，咁啊，总之佢呢度变翻好嘅。 咪即系我好搞笑咧，我反而啊轰雷岩我睇晒嘅，你呢套我反而我唔得嘅。 吓，咁都系今次啊讲啲怪咁啊，发嗰啲叫霍拉嘛，好似啊，佢哋叫。跟住就 哦，佢咁逆嘅波拿啊嘛， 系啊，咁啊，佢啊本身今次就反而系，即系佢未必系，即系喺某一方面嚟讲，未必衰嘅。今次好似个妈妈咧，就对啲仔女好好嘅，佢上咗个女人身，因为讲个女人又好惨，佢老公唔知想 乖嚟嘅， 系啊，咁啊讲个女人 乖，其实个妈妈嚟嘅， 系啊，咁个女人 开细路仔，人类细路仔嘅， 系啊，咁佢本身话系老公唔知咩咁啊，仲要想攞保险金咩，所以杀佢哋啊嘛，本身。咁佢俾 咗个小三翻嚟害佢哋咁啦，类似嘅咯。 系啦，咁啊，点啊上咗佢身咁啊，杀埋个老公啊，照顾两个细佬啊，咁啊平时喺出边又冇钱，咁啊又系对付啲坏嘅男人啦，啲咸湿佬啊对付。 嗯， 系啦，咁啊，但系变咗阿主角就喺度好犹豫，因为佢讲句话就系佢阿爸又係入咗魔咁啦，再俾上咗身咁樣，又俾怪咁啊！佢啊人，即係佢阿媽叫佢要救佢老豆咁，但係佢冇做到咁啊，殺埋佢老豆嘅。咁佢細佬就睇住佢殺咗佢老豆嗰啲咁，即係殺咗阿媽呢位佢咁樣，咁又有誤會啊！咁啊，但係俾佢哋用咗即係啲方法咁啊，清除咗佢記憶。咁佢細佬唔知道佢老豆老母點死嘅而家。 我個細佬好細細仔嚟嘅， 係。咁啊，但系阿 Tasco 话又系觉得太婆妈啊嘛，佢呢啲拍得 吓、啊、超级啊 吓，因为佢喺度犹豫紧杀唔杀，都系做差唔多好似变咗主线故仔咁啊， 冇错 吓。咁啊，但系今次反而就连只怪都有皮套嘅，咁即系除咗主角变身变做魔界骑士嗰阵时之外，两个都有皮套啊，今次就 唯一优点喺呢度。 咁但係就算變咗就係，因為佢見我諗佢啲皮套唔打得嘅關係咧，佢都係用特技 key 嘅方式等佢飛天咁兩個大打去嘅， 即係冇乜大動作咯。 係啊，咁同埋個時間都比較短啲嘅。 嗯， 係啊，咁同埋阿 Tasco 話主角啲做咗咁多年特攝啲新手都唔掂啊，因為嗰陣牙狼又啲系列一向都係講佢。人間睇嗰時好打得噶嘛，本身因為打嘅時間最長啊嘛，反而係 係啊，因為佢係臨尾先變咗變身打一陣噶嘛，咁佢平時都係靠佢打，哇！但係佢啲身手真係屎到嘅啫，咪斬我條女啫，總之就 咁大雞， 即係佢個女助手， 係佢法師啊嘛，佢而家佢本身係搭一個法師噶嘛，本身係。 係啊，但係嗰個女其實真係擺 pose 嘅啫。 嚇、 啊？都好啊佢。 咁大劑啊！唉。 都佢差把劍都唔掂啊。 嗯，係。 唔係咁，但係因為本身阿主角黃曉明又好似我咁啊，所以。如果是特攝來講啲人氣幾高咁，所以原本做歹角都做到變主角啦，今次就可以。 哦，明白。 係啦，咁但係佢之前如果睇之前嘅版本，應該話袁沙將你係佢老婆嚟嘅，咁入邊嘅角色係。 你講個 AV 女優嚟喎。 嚇，係啊。 誒，即係如果個係咩？ 係啊，直頭係佢啊。 哦。 都系咁啦， 大样嚟啊嘛，系啦。 佢今集我哋咪抽咗啊，都有原钱啊嘛，系咁 sales 呢啲肉蒲团嘅要。 唔知咁啱咁巧提到佢，系咯。 啊，即系其实澄清下，即系一啲关系都冇啊，你。 系啊，系啦。冇系，咁系喎，有样想问啊，系，我有样想问下啫，今次呢队有冇喺窗前部超演出啊？之前有嘅，之前好似有聽過。 我呢度應該冇啊！佢上次我唔記得第幾季嗰陣時，佢有個角色噶嘛。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哦， 即係都太多季啊！佢好似電視話應該有成五季定六季，我唔記得咗，應該有係啊，定七季啊！我成嘅太多啊，其實。 哦，明白。哦。 啊，因為呢套嘢都十幾年嘅，其實呢個系列有。 係，我知好長呢個都係啦。Okay. 我諗除咗無面超人之外，應該係咪台鹹蛋超人應該最多輯應該係呢套啊，已經叫做特攝嘅話。如果同埋係啦，如果計一路有開嗰啲。 嗯，係。咁佢係咪承接翻之前有個劇場版接住落嘅，定係完全冇關嘅？定？之後嘅嘢係重新嚟 噶，感覺上真係我唔知佢係個時間係點喎，因為本身係角色係有，但係喺劇場版佢已經係入咗魔喎，呢度唔係喎，咁因為之前啦定係咩咁啊解釋唔到啊， 即係調嚟調去嘅， 轉嚟啊， 哦，明白明白，原來係咁， 重要啦，係咯，佢再講落去就會講點樣變成無面超人嘅。咁你做咗咁多季牙狼啦，咁你算係今次係揾返一個原裝蒙面超人嘅主角嚟做主角啦，即係如果個 cast 嚟講，咁咪算 so far 係最大嘅。 咁啊唔知係叫做有個咩啦，係啦， 你咪知名度上都算啦，係咪？ 係，因為其實之前如果你話絕狼嗰陣時，其實佢啊本身係做怪人嘅喺蒙面超人入面。 即係你講個主角， 係啊，絕狼啊，即係銀色嗰、那個，咁我嗰時都做過，有一輯係做主角嘅，即係最早第一輯佢就做第二主角啊。咁我個演員又之前係做三條五入邊嗰啲怪人㗎嘛，本身。 你講其中一集啊，定邊個啫？ 我唔係三條五，佢有幾個幹部嗰啲怪，咪其中一隻好打得嗰隻係佢咯。 幹部？你講、 啊、 哦，你講個咩 cover 嗰幾個？ 啊、即係佢個咩五葉草啊，定唔記得葉草嗰、啊、個，其中有一個好有個男仔好打得嗰、那個咪係係，跟住佢咪絕狼咯、啊。 嗯，咪咯，即係之前你只可以揾到一啲未去到即係做主角役嘅蒙面超人主角役嘅人做啊嘛。咁而家呢個咪揾翻 K 咁咪算係咁咯。即係如果你個知名度嚟講，佢咪叫做大啲咯。今次 唔係咁，其實佢都係可能 啫。 唔係，其實都係，因為可能都係佢啲人鍾意啊，所以佢先會即係佢變咗揾佢。 如果你但係你調翻轉睇咧，係以蒙面超人嚟講，仲兜踎繼續做特攝嚟講咧，咁佢又算係係咁啦。 唔係好啊，好唔係最好嗰啲咯，衰又唔係最衰嗰啲咯。 即係從牙狼自己嘅卡嚟講係最好啊，但係從蒙面超人嘅演員做嚟講咧，其他蒙面超人做過咧都升曬嚇。做電影主角啊，或者做其他嘢啲主角啊，個個都即係升曬級㗎啦，咁佢就剩翻喺度繼續做特攝片咁咯，即係咁咯， 仲见啲身手唔好。 即系对演员嚟讲咧，个演员就唔叫做好啦。但系对牙狼呢个系列嚟讲，牙狼咪算今次执咗个好啲嘅知名度嘅人咯，即系咁咯。 嗯，明白。 我认为系咁啦，系咯。不过呢个主角我谂好少做出边啲戏啊，好少啊。 嗯，好似都系登下台唱下歌或者咩嗰啲咁啊，做嗰啲嘢嘅，好似我见到。 咁啊，梗有第啲嘢嘅，如果唔系黑咗咪啊，即系意思即系佢冇话喺第二啲咩戏上面做男主角系嘛，都好少啊。 哦，咁啊，唔觉啊。 系啦。 咁即系冇其他啲咁细 啊？呢啲多啲啦，系啊。即系唔会好似阿科石啦咁样系嘛先？大佬几多戏做 啊？复杂状态。 系咯，或者好似阿边个啊？ 啊！小 天王啊，再啊，表現上更加啦，係咯，係咯，係咯。 如果今年咪跟達亮咯，係嘛？ 五都三個五就都反而就唔好似都唔算好好，係啦， 係。 所以都仲會客串翻咧，今次而家嘅時王就會出到場。 哦。 咁但係你其他啲咩 drive 啊，其實好多都升大級㗎啦，係啦。 哇！今年最好咪阿流星啊嘛，今年系 流星啊，到佢啦，系嘛？ 吓，今年到佢啦，流星今年 即系好好有佢入边二号拉打喎，系咯，二号拉打有得红都唔多啊。 吉泽亮系咪讲紧？ 嗯， 系啊， 冇错， 系 啦。咁啊，即系相比之下，咪即系阿迪 K 已经其实唔算好好发展啦，即系以做个无面身嚟讲。咁但系如果呢、這个？牙狼嚟講咧，咁咪今次揾佢就叫 O K 啦，即係咁佢都有知名度，即係咁咯。你只可以咁嚟理解啦，我係啦。咁、但係以愚公慶太嘅作品咧，咁啊算係呢一套啊叫做係即係叫做後來係叫做 keep 到嘅嘢啦。但係我唔覺得係佢作品係好嘅作品嚟㗎，《對牙狼》我哋麻麻地《對牙狼》呢、這個 其實你話係似馬超靈。出有夾著噶， 我直情係咧，根本就係我和殭屍有約會，不過可以變身啫嘛。 嚇！ 根本就係做嗰啲嘢，咪就係啲捉妖師喺度捉鬼咁樣集咁嘅，不過佢識變身咁啫嘛。 哦， 係，你可以各當阿五馬去變身都得噶，係嘛？播嘢播多啲咁啊，變咗全夾出嚟咁都得噶。直情係呢啲啦，或者林正英咁啊，係嘛？ 哦。 佢哋都黐啲符喺啲怪度嘅，即系都系做翻呢啲嘢。 系咁，佢其实因为佢有设定嗰、那个佢哋即系个架构，咁咪讲到好似好复杂咁咯。 吓，我个故事嘅啫，你中意点讲都得啦。 哦，咁都系古仔嘅。 唔系啊，咁但系你先前啊，伊利亚嗰啲系过瘾啲噶嘛。 哦，咁 伊利亚。 唔係，咁佢呢一個始終係嗰啲，我知咁呢個外星人噶嘛，本身伊利亞就 科幻噶嘛， 係啊。咁但係你本身講捉妖呢啲嘢，就一向亞洲地區都係受歡迎啲噶啦，呢啲講。 但係上次轟雷岩就唔知點解唔得喎，可能係搞笑啦變咗。 唔係，佢搞笑同埋其實轟雷岩係外星人嚟噶嘛，佢嗰個就。 嗱，轟雷岩咧就係咁佢講嘅外星人，但係佢實質做翻出嚟咪又係同阿牙狼差唔多。但係咧，佢最唔好咧就係轟雷岩平時係做乜嘢咧？其實佢係做小老保做嘅嘢啊嘛，就喺屋企度打掃啊，做家務噶嘛，跟住喺廠我噶嘛，即係一個惡形惡相成個電腦黑魔咁嘅樣嘅嘢，但係喺屋企做小老保嘅故事啊。 咁大鑊 係啦，接版聖歌傳啊，大佬。咁啊，梗系死得啦，系咪？咁啊 ，anyway 啦，咁我就觉得阿如果庆泰嘅啲嘢咧，喺现代已经有少少系唔系咁受欢迎嘅，即系佢嗰种路线啊。咁好多次都试行失败，其实可以话。之前嘅铁甲机咧，其实我觉得过瘾嘅，但系嗰时啲人都唔中意睇，即系个有个肥机械嗰度咧。咁係有齊所有戰隊啊，有齊所有元素啊嘛，即係佢太貪心啊！有一套嘢就有齊所有嘢。咁上次轟雷岩都係噶，最尾佢都玩戰隊嘅，都唔知做咩嘅，唔知做咩嘅喎。係，咁可能呢個牙狼咁啊，只要 keep 到嗰個叫捉妖呢樣嘢咁咯嚇。 嗯。 咁同埋我覺得最初受歡迎嘅同佢係金色嘅甲咧係好有關係嘅，即係金色呢樣嘢係好緊要嘅 即係人類又俾人整咗啲即係中意金色呢樣嘢嘅 DNA 噶嘛？有冇聽過呢、這個？ 我冇聽過，不過又好似好多人都中意金。 啊、即係話嗰啲外星人咧，其實係即係整啲人嚟做咩？就喺地球掘金嘅，有冇聽過呢、這個？ 哦， 即 係 將中意金嘅 DNA 整咗，即係人類嘅 DNA 入邊啊！但係一叫金咧，就唔知點解就不其然就會覺得係。哇！好想要啊，好中意啊，咁嘅。 嗯。 咁所有嗰啲即係變勁啊，嗰啲角色啊，或者嗰啲好賣得嗰啲玩具咧，都就係啲黃金聖衣啊、黃金盒啊，係嘛？即係變金就係勁啊，即係就。 啊，同埋有陣時出啲絕招都會發出金光啊，咁樣嗰啲啊。 個佛都係發金光嘅啦，冇 錯。係啦，聖蓋傳聞就。 咁所以咧，呢個都我都覺得都有啲根據啊。就喺人類 DNA 對金嘅崇拜啊，咁所以牙狼最初得咧，佢係同佢係金甲呢件事應該有啲關係，咁但係後屘嗰啲都唔金啊，而家呢個更加唔金啦，呢、這個紅黑色噶嘛，係咯， 嗯，係啊，呢、這個唔係， 係啊，即係啲惡魔咁噶嘛，佢而家呢個造型嗰啲係個顏色啊，咁所以就我啊覺得難 sell 咗， 嗯，都唔知啊，都係靠翻我，而家唔係而家佢碌咗變 IP 就唔使靠金色噶啦，其實。 是吧 是啊 即下次出黃金盒是第一色都得啦是 吧啊那個名字不得那你本身你要有系列化你出了之後而家都是睇 IP 啊。咁佢而家呢出咗十幾年仲繼續有啊咁咪變咗個系列。 我就覺得佢哋唔應該放棄金呢樣嘢啦即係好蠢嘅呢、這個做法。咁不過佢後尾就玩咗第啲色啦，玩咗好耐嘅啦，即係唔玩金咗好耐嘅啦。咁我覺得冇咁好嘅，喺個即係銷售上咧。咁其實而家佢嗰啲公仔係咪依然係好受歡迎嘅？ 嗯，唔係，其實佢而家變咗，其實應該話佢，因為其實無面超人其實如果你話公仔嚟講，其實同佢呢啲都係越嚟越少普通街賣到嘅，全部都限定嘅。 哦，咁樣。 因為其實我覺得 係都係限定嘅啫， 係啊，因為其實我感覺上其實無面超人都係唔係好賣得嘅公仔，我覺得 都跌緊嘅， 係啊跌緊。我覺得佢賺到錢反而係啲配件去玩去，可能我啲會好啲咯。如果無面超人， 有個近排轉賣錶喎 ，Bandai。 哦， 即係手錶啊，出翻啲即係。鋼錶鏈嗰啲咧，即係我懷疑佢今次呢個時王就係為咗推呢樣嘢而設計嘅。 嗯， 因為佢唔係就係出蒙面超人噶，出好似係咩卡邦咁樣都出舊現到嘢。 哦， 即係出翻啲好似精工錶咁嗰啲款嘅。 嗯， 咁我唔知佢咩事啦，即係點解賣錶嘅？ 我唔係，其實因為我覺得其實係 figure 啲蒙面超人，其實即係除咗平價啲之外，佢而家。即係 SHF 嗰啲，其實佢而家少出咗好多街貨嘅，真係。 即係我覺得佢下即係嚟緊咧，除咗標咗，仲一樣可以除就係啲波鞋。係因為今次嗰個時王咧，那個 logo 咧就係一紮嗰版蒙面超人啲鞋底嚟㗎。即係嗰啲 Nike kick 咁，佢全部係嗰啲鞋底。咁我覺得佢應該出翻嗰啲鞋啊。係。 哦。 係啊，可能都賣得㗎，老實嗰句啊。 咁應該得都得嘅。 即系 Bandai 轉行嘅大佬，出錶啊，出鞋啊，出衫可能實際出袋啊，出包啊，可能好掂。 哦，唔係，其實而家佢枕住一路都有嘅，佢個網嗰度嚇，即係佢嗰啲名都 未 明，佢嗰啲其實已經撈埋呢樣嘢。 用包嚟變身。 喂，咁如果好似你咁講法，佢以後唔皮套啦，整到件皮套好似時裝咁樣，你以後買得啦。 佢係叫條女，快攞 LV 嚟咁啊，攞 LV 嚟變身，咁變咗就變係啦。因為嗰條女係咁儲啲唔同嘅包咪幾有理由啦，係咪？係嘛？ 係。 咁跟住佢再出埋包喎，跟住咪可以同條仔一齊去買包咯。 係。 唔知嘛？ 得。 買包同買玩具係合體，咁以後就喺走私包屋企啦。 係。 點埋條好橋佢啊！係咯，下次都。 係咁，你老婆一定唔反對啦。 啊！老婆最贊成嘅一定。 係啊。 咁跟住再下一個就買樓，無非係買樓嘅。係。係啦。係咪？點會反對啫？係咪？ 係啊。即係出金色都得啦，其實好似咁講，係啊。 啊，咁又唔得嘅喎，試過嘅啦，因為。 啊，試過出金色。 成日都試嘅啦，唔 work 嘅呢樣嘢。 哦，原來係咁。 可能唔係 唔係啲流行產品啊，因為始終係佢一定要出啲流行產品咁嘅嘢咁樣玩。 哦，係。 睇下都睇下點啦，係咯。咁 Bandai 都轉行嘅啫，其實係，即係先轉呢個 fashion， 再轉地產，係咪？慢慢都唔 再接埋直券， 啲無真係以為推頭盤啦，跟住最尾係 個基地係嘛？ 買佢一跳跳咗，湯跳咗咪跳咗上樓度。 哦，係， 係咯， 明白啊。 好 啊，即系点啦，系啦，我就冇咩兴趣啦，系 OK。咁啊，呢套咩叫咩？即系叫咩？呢套牙龙叫咩？ 神牙， 一神牙啊嘛。咁啊，大家有睇下啦。咁但系我都觉得佢有翻皮套都好过冇嘅，系咯。即系最少呢下嘢我会有 feature 嘅。 嗯。 即系佢打嗰啲怪嘅人咧，好似系咪第一次系用皮套做啊？以往全部都系 CG 噶嘛。 大部分系啦，好似我记得。 有出過皮套嘅咩？佢打嗰啲嘢？ 唔知道，我真係醒唔起啊！因為太多季冇睇，中間會唔會有？真係答唔到。 即係佢係由怪人係 C G， 即係整到真係連啲牙狼都係埋 C G 嘅嘛？即係成放棄曬皮套呢件事嘅嘛？中間 啲有啲季數係差唔多全 C G 啦。 咁今次又翻去兩邊都有皮套咧，咁啊呢個就難得嘅，呢個係係啦。咁但係我希望佢有啲地面戰啊，唔好。即系唔好成日一跳跳咗上去，又其实即系嗰两只系皮套，但系喺个天度打咁，即系唔好睇啊呢啲嘢。 喂，唔会有噶啦，其实，因为佢本身如果你要得劲嗰时，佢又变咗 C G 人噶啦，成个。因为佢永远，因为咁耐个牙狼佢打亲嘅话，佢都系一动作大咗全部 C G， 因为佢件衫着咗之后喐唔到嗰啲人。如果你唔系就变咗好似第一辑嗰阵时，佢都系一招了咧，一掹剑咁转头已经劈死咗条友咁啊，嗰啲咁嘅画面咯。 嗯。总之佢就做唔到嗰啲蒙面超人嗰啲拳脚啊， 系因为佢嗰啲甲就系太过夸啦，着咗落去咁样摆个姿势嘅，应该系冇办法。 设计根本就冇顾及，即系动作需要呢样嘢， 系做唔到嘅。 嗯，唔系咁佢咪出招咯，咁可以出招嘅，一味即系出光咁都得嘅。 嗯， 咁企喺度打都可以系出招噶嘛，唔一定要做大动作嘅啫，即系出招即系嗰啲光嗰啲招啊。 嗯， 咁都可以好睇嘅，咁即系但系一飞咗上天度咧，其实就唔好睇啊，系咯，即系我希望 佢好似 特得嘅即系地面战啊， 吓咁冇办法啦，咁兼且而家呢个神牙应该会变咗做入魔之后有飞翼噶嘛，佢 系 更加肥肥佢，系啊， 咁啊大镬啊，好讲完未？ 睇唔到啊呢套， 系啊，咁啊仲有一套乜嘢啊马仔？ 讲呢个机械人少女 Leo 啊，即其实所谓机械人咧就是、超级机械人咧，即其实系将永井豪嗰扎机械人咧又变咗做女嗰啲，咦咪睇过啦，之前唔系呢套真嘅，即唔系之前嗰三个咩铁甲万能侠姊妹咁，唔系咁嘅，即佢又再玩多次，但又唔同嘅，啲女都唔同样嘅，咁但系唔知啦，我就睇到都厌厌地，咁今次咧重要咧，其实大部分时间咧都系 Q 版嘅。 咪同埋佢嗰度玩嗰啲招，佢係玩返嗰啲招，但係唔係即係佢會變咗樣新嘅嘢嚟玩嘅，我覺得咁你 佢我等我解釋一下，佢一大部分相呢佢哋都係啲大頭公仔咁嘅樣，咁佢係出招嗰陣呢需要變返做等比例，即係呢好似機戰咁啊， 係 啦，咁出招嗰陣呢佢點出嘅呢，咁佢就唔係自己射鐵甲飛拳自己射嗰火焰嘅，佢會变啲武装出嚟咧，其实佢啲嗰啲迫击炮就射个铁甲飞拳出嚟，咁又或者咧佢变咗个好似盾定唔知乜 Q 嘅嘢咧，咁就可以射炮咁射，但系高热火焰咁咯，佢咁玩嘅。 嗯， 哦， 咁啊，其实就几鬼怪嘅讲真吓，咁啊，亦都几唔似原本样嘢嘅，离开得几紧要。咁佢又话个未来咧已经荒废晒啊，咁又话呢个光之力本来系即系一个好先进嘅技術，咁而家已經俾人忘記啊！咁因為而家最新嘅就係反而係呢個吉他嘅即係嗰個三一射線先係最新嘅能量，咁講埋啲無謂嘢，咁跟住又唔知點解又會走啲怪獸出嚟嘅喎，啲怪獸好大隻個喎，咁啊跟但係打低咗啲怪獸咧，佢會變翻做一個女嘅，唔知點解，咁但係跟住嗰個女又會走咗嘅，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咧，係俾啲好萌嘅機械獸啊！咁之前嗰個失敗就係咧，個個中意嗰啲好萌嘅機械獸就唔中意班鐵甲萬合女啊嘛。 嗯。 哦， 咁但系今次咧，佢就冇咗嗰班女嘅，因为嗰班女咧好快就消失咗嘅，即系佢唔喺度嘅，冇角色嘅。 系， 咁佢就集中翻喺嗰班机械人女度。 咁第一集佢好奇怪，第一集就已經有齊一二號啦，咁就即係兩個女喺度打怪啊，咁打打下就原來嗰只怪係追住只三號，即係其實即係巨靈神啦嚇嚟打嘅。咁但係巨靈神好怪喎，平時又好似好幼，即係好即係細路女嚟嘅，再細個啲，係因為 Q 版咗你都分唔到啊，係。咁但其實應該係細個啲，咁啊成日又喺度好驚啊咁喎。咁但係只怪獸一被打低咗咧，佢就好即係突然間就變得好串喎，又話嚇俾你蝦我，等我仲唔死啊？佢自己好強啊咁喎，都好似好 short 嘅喎佢嚇。咁個係巨靈陣，咁但係冇發揮過任何嘢㗎呢度啊嚇。咁跟住最後就出現呢個三一啦，咁話要嚟捉翻佢咁樣咁啊。我就係睇到咁多嘅啫，乜馬仔睇多咗好多嘅，想馬仔講。 我咁啊，之後其實三一就話你。要帶翻阿巨靈神翻翻去佢哋嗰個城市啊嘛，因為佢哋而家變咗廢墟嘅喺出邊又， 嗯， 跟住就打啊同阿鐵甲馬俠咁啊，鐵甲馬嗰條女又唔夠抽嘅，唔夠三一打， 嗯， 係啦，咁佢又爆衫嘅，佢有呢啲畫面嘅。 哦，咁但係佢爆 衫都爆衫， 係咯， 唔係啊，佢即係打贏佢就佢最佢一中招咧，跟住佢哋輸咧就會爆衫，但係佢爆衫梗係冇嘢睇嗰啲啦，即係。你袋衫爛咗遮住啲重要部位嗰啲咁樣會爆衫嘅，咁啊係啦，咁啊爆完衫之後咧，跟住就輸咗啦，咁啊變咗阿二號啊同佢打，咁啊二號啊反而係贏咗三一嘅， 哦 係啦，咁啊變咗話阿三一話下次再嚟先再捉翻阿巨靈神走，咁啊撤退咗，咁啊完咗第二集，咁啊到第三集嗰陣時咧。跟住就講佢三個 係會唔會變身定係佢有三個定點啊？唔係嘅， 哦冇啊，佢都係一號嘅，佢一號係變把好似一把嘢咁，好似回力鏢咁樣，即係好似斧頭咁掟出去咁樣飛嘅啫， 就係咁嘅啫， 係就係咁嘅咁耐，我未見過佢射死光嘅。 二號會變三號，亦都二號、三號亦都唔好出場嘅， 冇啊，未見過嘅，佢就係得一號嘅，暫時。跟住到第三集咧，就無端端又係兩隻怪咁走出去，跟住俾佢打贏咗，變翻兩條女咁啦。 嗯， 跟住轉頭就有一個好似嗰兩隻怪個大佬嗰條女咧，跟住嚟到咁啊，同佢講嘢，話要同佢做朋友。 啊？ 咁佢係啊，話同佢做朋友要，跟住佢哋唔肯咧，跟住佢就打佢哋，跟住佢全部都唔夠打喎，今次即係三一啊、一號啊、二號嘅全部都俾佢打贏曬。 咁即係唔係怪嚟嘅，係女嚟嘅，一出嚟已經。 系啊，一出嚟已經係女嘅，不過我唔知係邊隻機械人或者機械獸嘅人間體啊，即係我認唔到啊。 哦，係啊，而家佢唔講你真係認唔到㗎，啲樣怪到咧，你冇辦法。哇，唔係嘛，呢隻你都唔知佢有咩關係啊，同嗰隻機械人整。 即係以前嗰隻都仲叫認得啲嘅，係啊，以前嗰啲女體化， 啊、 基本上你 身上呢隻幾乎冇啊，變曬啲頭飾啊，變曬佢啲頸鏈啊咁嗰啲嘢， 仲難認。 少少啲形狀咁，咁佢唔講你真係都唔知呢隻係乜嚟嘅，去到個程度。咁我都唔知道如果咁樣機械女化有咩意思啊？係 咯。 即係如果隻 S P 高達咧，你認都唔認，認唔係，即係話嗰隻係M S Girl 啊。如果你都唔認得佢 cos 緊邊隻機，邊隻高達，冇意思㗎，係咪先？ 嗯， 係。但佢係去到呢個地步。 因為佢其實唔係近時就本身好大頂帽咁戴住，有翻個機械人個頭型啊。佢而家呢度冇啊，呢度好似有個箍仔話有條繩咁綁咗個頭，咁有幾條嘢突咗出嚟，咁就當係嘅。 嗱，即係佢再之前咧都有玩過咁樣 Q 版嘅，但係嗰時咧你都會認得嗰啲，即係佢會整翻嗰啲，即係佢會將佢套衫咧整到同佢原本機人嗰啲 pattern 有啲，即係整翻落去嘅，跟住會認得。佢一連呢啲都冇買嘅，佢係一個真係一個女仔嚟嘅啫。 唔係，即係佢啲衫好少布嘅，而家佢哋 嚇， 即係好似一幾節嘢咁樣 嘅。少布你都可以整到有 relate 㗎，你就算整泳衣啊。你有冇睇人哋嗰啲同人整嗰啲啊？ 系咯， 但啲泳衣佢都可以整到個 pattern， 你係認得佢玩緊邊隻機喎？咁你唔係小布就唔得嘅，咁係佢冇啊，佢淨係冇不點擺啲嘢落去㗎。係 啊，咁出招嗰陣時又唔係好似以前咁樣出， 我都唔知佢搞嚟做乜。係啊，搞嚟做乜啫咁樣？咁你咪即係求其整班女仔喺度打啫嘛。 哦，係啊。 咪同佢打嗰時咧，佢一打咧，即係除咗出招嗰陣時變正常 size 咧，跟住打嗰時係變咗好似。是 2D 咁样打横咁样嘅， 哦， 咪机战咯， 系， 根本系机战嚟嘅啫嘛，但机战就整几只女仔喺度打，你想唔想睇啊？我啊麻麻地啦， 唔係機戰而家都有個畫面會喐咁樣噶嘛，為只嘢有陣時啲畫面 佢 要冇嘅。 做翻最初最初啲機戰啊，大佬仲要。 嗯， 係啊。 唉，咁你死唔死啊？我都咁呢套咩鬼嘢機械人翻嚟啊，大佬。唉， 即係 我當睇機械人，我又冇癮；但係我當睇女，我又冇癮。咁你想我睇咩？ 唔係，其實成個 project 都無聊咯。即係如果睇呢啲嘢， 唔係同埋佢變咗 Q 版嗰陣時，即係嗰、那個唔係變咗啦，即係佢平時都係 Q 版。佢啲公仔喐嗰陣時咧，其實你覺得有啲 Flash 動畫嗰啲 feel 嘅，即係 我直情係啊，唔係有啲直情係 Flash 動畫，唔係個 feel 啊，個 feel 一路根本就係 Flash 動畫，大佬。 係。 你食緊嗰嚿根本就係臭豆腐。 點解臭臭地啊？係因為真係臭豆腐。 係咯，咪就係臭豆腐。 系 咯，点解嗰条友咁似 Mr. Bean 咩？佢系 Mr. Bean 咯。 系，咁即系我就觉得咧，佢似系咧，即系可能将来就会出一只手游啊，就系搵啲公仔咧咁样整咧，咁然之后佢就出咗个动画嚟推 嘅。乜鬼嘢啊？其实佢呢个 project 咧，由开始到依家都未成功过嘅，次次都系重新再 reboot 就整个第啲女仔出嚟，但系唉，但系次次都唔得嘅。即係呢個永井豪喺玩女呢件事上面咧，就其實即係其實佢以前嗰啲直接玩啲鹹嘢嗰啲就得啊，但係佢而家玩啲萌女呢樣嘢咧，就反而唔係好識搞啊，即係結合唔到啊，同呢樣嘢。 係。即係明明其實。 或者佢唔識得點樣將佢結合啊，或者應該咁講。 係啊。即係明明呢個 女仔嗰個身就整翻啲 pattern。 係咯，呢個 project 好容易，即係理論上唔係咁難玩啫，應該。但係點解會咁都搞成咁咧？就係唔好明啊。 咪其實有好多搞笑番入邊，嗰啲女都成日攞呢啲小機人出嚟玩㗎啦。人哋嗰啲玩得好過癮㗎，係咪咧？好笑啊！佢呢啲都唔好笑嘅，即係佢本身唔係攞嘢出嚟笑啊，就可能就因為。因为佢自己唔会笑自己啲嘢噶嘛， 系咯， 系， 即系超级 机械大战有少少玩嘢 啫， 啊，咁你龙之子啊，你嗰时整个小麦啊，即系嗰个咩护士出嚟，咁咪成日攞自己嗰啲龙之子出嚟笑嘛，唔系喎，就系你出嚟笑先过瘾啊嘛，就 系 恶搞啊，又好睇啊嘛，咁你佢又唔系恶搞，佢又唔知做乜，咁我要睇嗰啲女仔打，我唔睇你呢啲啦， 吓。同埋就算佢出招嗰陣時都冇令到你諗翻起套嘢 啊！食唔翻套嘢冇錯，成食唔翻嘅，都唔知做乜。即係人有女仔，佢又整啲女仔咁咯，即係跟風啫。即係我覺得佢呢樣嘢唔係太成功。 嚇！咁即係係咯，成套嘢真係奇奇怪怪咁，唔知想點。 嗯，冇錯，唔得嘅，我又唔推薦啦。咁但係。佢已經呢度玩到 Leo 啦，即係佢叫 Leo 啊，呢套嘢 ，NEO 啊，係，嗯，係咯，機械人少女 Leo 咁咯，係咯，咁啊，但係，我就唔敢啦，係唔敢推薦俾大家啦，係，咁啊，但係如果大家中意睇，係咪望兩眼咯，係，始終係啲超級機械人， 幾分鐘一集嘅啫， 出嚟嘅，係啊，係好短嘅啫，係，又係啲係咪叫杯面啊？ 啊耐少少啦，可以食埋個杯面嘅，由六去到食埋嘅， 我食埋個杯面翻啦，呢度 五分鐘係。 唔食得咧，嗰啲女我真係，唔係即係佢最失敗嘅啲女，大部分上都係 Q 版啊。 係。 哦。 係啊，點解係咁樣㗎？即係男兒當入樽係嘛？大部分時間佢哋都係 Q 版嘅係嘛？ IQ 博士係嘛？大部分都係咁嘅樣。哦，唔係呢個係安平。嗰陣時係超任打機嗰陣時個效果嚟㗎。 哦， 男兒當入樽咧，超任嗰隻 game 你平時大波成 Q 版嚟嘅，佢射波 都 係跌波嗰時。 你整個動畫係咁，你睇唔睇啊？我問緊。 係。 應該要調轉啊！ 唔係，你一係咧就你嗰個作品本身佢哋係 Q 版啊，即係 IQ 博士又好，或者龍神丸，即係佢其實係冇正比例嘅。 嗯。 係。 佢根本就係咁嘅，咁你咪話就 OK 咯。咁你唔好俾我由平時佢哋係咁，但係點解佢出招嗰陣突然間會變咗做？成比例，即係龍神丸一出招下，原來佢係高達咁嘅樣嘅嘛，咁啊，因為男主角其實係一個少年嚟嘅咁啊，出招嗰陣唔係咁樣短手短腳嘅，咁啊，咁你玩咩啊？係咯，玩咩啊，大佬？ 嗯， 即係騎羅羅係咪啊？出招嗰陣就唔係咁嘅死樣嘅，喺得你一個青蛙咁嘅樣噶，係嘛？ 我拉翻長 做咩？拉翻長啊？做咩啫？ 即係咁啊，反而先唔好，大佬。啊、你唔好當而家單機啫，㗎呢個卡通嚟㗎，大佬。係你平時啲高達係 Q 版嘅嘛？下一套高達試下喂，平時 Q 版嘅啲高達，啲主角又係 Q 版嘅係嘛？ 咁樣 係咯，但唔知咪一出招下，突然間佢就變翻做正比嚟啊！你得唔得？ 唔知啊。 即係將機戰嗰套嘢啊，照搬落動畫度做啊！你睇下得唔得啊？或者下次咩機械人大戰 Origin 係咁啊嘛 ，Q 版平時係 Q 版嘅，行路仲有聲喎，嘟嘟嘟嘟咁樣嘅喎，你得唔得？ 唉， 得唔得？ 真係唔掂啊，咁搞啦， 冇計， 死緊啦，直情，係嘛？超時空要塞係嘛 ？Q 版係嘛？有睇過啊，大家有睇過好過癮係咪？就主題曲有冇睇過？係 Q 版有冇睇過？ 雞蛋機啊！ 雞蛋機咯、啊，系啊，跟住佢仲撲低噶嘛，落地嗰陣會 咁樣， 係咯，咁你搞下笑咪 OK 咯？你成套卡通真係咁做啊？你諗住 唔知佢都想搞笑喎，其實 嚇，即係咧，你喺卡通入邊咧，你佢係間歇性變成 Q 版，而唔係大部分就係 Q 版。 嗯 ，OK， 一係你就成套係 Q 版。是这样的嘛是的你打機就調轉了嘛大部分就是 Q 版的嘛出招就是 正比例的嘛这样都搞得錯的那就不要搞卡通了 是的你跟穿那條褲落個頭有什麼分別是吧有什麼不同的是的那個避孕套是要來裝去吃是吧拿來做午餐的袋子裝個三文治袋子三文治袋是當避孕套用啊有咩唔同咁先咗等你知唔知嗰樣嘢原來做乜㗎大佬唉我都唔知而家我就話呢奇怪啲製作單位呢你知唔知做乜嘢 ?OK,OK,Anyway,、okay, okay, 大家有興趣去睇下 ,OK, 機械人少女呢度。哇呢套真係科幻啊係咪我哋話貴今季好似冇咩機械人啊啲番又唔係喎，即係其實呢套應該算唔算係機械人咧？你當佢機械都得嘅。 佢樣似機械 咯。點啊？即係點啊？即係其實佢應該就唔係機械人嚟嘅，但係其實佢玩咗出嚟咧，咁啊即係同勇者王一樣嘅啫，即係有隻嘢，跟住有啲轉地車，有啲飛機同合體，咁係咪？係。咁咩嚟咧？呢套就係 Great Man， 咩 Great Man 咧？咁係咪啲阿婆講有隻 Great 啊？係都係啊，電腦有隻 Great 啊。係。有冇聽啲阿婆講有隻 Great 啊？係。 系呢个好似最 4S 啊！即系鬼啊 ，Grid 系鬼，系有只鬼，电脑只鬼，系咁啊 ！Grid 名 ，Grid 梗系讲啲格仔啦 ，Grid 系 Grid 名啊嘛，咩格仔人咩先？唔系嗰啲咸片嗰啲，系以前啲电脑咧，系会画啲即系黑底嘅，画啲绿色线咁嗰啲啊，嗰啲格仔啊，吓、哦、咁，因为佢系讲咧一个电脑入边嘅超人，咁就电光超人啊嘛，佢呢度就系叫，佢而家日本叫做电光超人，唔系我哋无线叫嗰个电光超人。无线电光超人是讲紧 Mirror Man 啊，系嘛？系咪我冇记错 ，Mirror Man 啊，即系镜超人啊。 嗯， 即系我哋咁嗌啦吓，电光超人系应该咁讲嘅。 哦 ，OK。 咁啊，咁但系其实日本嘅电光超人就系讲紧呢个 Great Man 吓，咁啊犀利啊！呢套嘢就曾经同 Power Ranger 嗰期嗰档咧，都系攞咗过去美国就有美国版嘅。 哦 咁亦都係揾過第二啲鬼仔啊嗰啲做，咁但係佢就真係講啲細個啲嘅，翻學嘅，中學嘅。咦？咁唔係啊 ，Power Ranger 唔係都係翻係啊，但係佢翻學啲人係大人嚟噶嘛，火威龍咁噶嘛。 咪同埋嗰度 嗰套佢就真係揾翻啲即係真係似 High School Kid 咁嗰啲僆仔啲做嘅。 係。 咁同埋咧幾受歡迎嘅當時，因為佢嗰校園部分咧係幾好睇嘅，即係我意思個鬼佬版啊。 哦。 嗯。啊到日本版就好悶嘅 ，OK 個人間睇部分就悶，咁、 啊、 所以就係啊，所以我都覺得係個英文版好睇啲。咁佢做乜嘅咧？就嗰、是、個男主角就入咗部電腦裏面咧，其實即係含緊張人嚟嘅啫。入咗去佢就會同嗰個 Green Man 合咗睇嘅，即係個 Green Man 本身有喺度嘅喎，但佢就好似人大嘅啫。原本即係佢入咗去同佢咁大，咁唔知點解會合咗睇咧？跟住佢就喺嗰啲電腦入面嘅，好似啲電腦空間咁嘅城市啊，即係佢都係搭翻啲好似城市乜嘢嘅，但係咧就係、是、啲電腦咁嘅，即係好假嘅，好似阿吉力膠片， 唔 係即係好明顯啦，曾俊榮咧搭出嚟嘅嗰啲係， 即係咧， 咁啊物體 咧， 以前佢哋入邊打咁， 係啦，佢哋一講咧入部電腦打咧，就唔知點解就會變咗啲呢，真係好似你跳入個電腦機箱入面打嚇，唔係個電子世界啊。咁樣樣嘅表達就係嗰陣時係興起咁 啊，嗌佢哋交戰啦 ，OK， 咁佢就話咧，佢喺裏邊咁樣破壞嗰啲怪，佢就會整到出邊個世界混亂嘅，咁啊，咁當時啊，當然佢表達唔到啊，因為喺嗰個年代咧，冇乜嘢係電腦控制噶嘛， 嗯， 咁佢最好笑就連嗰啲健身單車佢都可以控制，咁點解咧？冇理由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諗下，如果佢嗰陣佢唔係嗰時拍，你而家拍或者你未來咁啊唔係喎，因為你有智能家居噶嘛。咁你當然喺嗰時睇就覺得幾荒誕，即點解個電腦會控制到咁多嘢咁樣？即係當時真係講唔通 ，OK？ 咁你就當佢唔係當時啦，你當一個未來啲咁理解啦，咁佢乜嘢都可以用電腦控制，咁所以佢破壞電腦咧，就即係等於可以即整彎好多城市嘅運作，咁佢必定要喺裏面打低嗰只怪咧先得嘅。咁如果只怪咧每次係由一個四眼仔咧，其實佢啲同學嚟，咁好即係好唔中意佢哋嘅一個同學嚟。 哦， 咁佢就會整一啲泥膠怪咁嘅怪獸，咁佢就有隻魔王，其實佢都另外一部電腦裏面有隻魔王，咁隻魔王就有啲法力就唔知乜嘢啦，就會將嗰隻嘢變咗做一隻電子 virus 咁嘅怪獸，就侵襲個電子世界咁，呢啲當係咁嘅故仔啦。咁原本就係冇關一個城市戰鬥嘅，即係佢入機入面嘅。咁但佢呢度呢個卡通就好特別嘅，等下馬仔講 下。佢呢度一個故仔一講，有個男主角突然在我女同學家醒了，但她失了憶的。 嗯。 但是你不知道什麼名字都不記得的。 是啊，那她就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那醒了，跟住她就那個女仔家就有個很舊的電腦，那她走到埋去見到個畫面上那個 Great Man 就是叫她記回那個使命這樣。但是 鬼氣這樣，就是鬼氣，哎，見到一隻 Great 在那裡跟她說話。 是啊，那是只有她才見到的。咁我女仔又聽唔到啲聲，又見唔到 嘅。嗯， 係。咁但係後屘係啦，咁後屘都冇法子啦，跟住話叫佢走去睇下醫生發生咩事啊。係 啊，真係佢真係叫佢睇醫生先好笑啊！佢又真係去咗睇醫生，講笑好笑啊嘛。 唔係，跟住話醫生都答得佢好搞笑，我覺得。佢話咩？話怕唔知咩事咁噶，可能會遲啲要寄翻定咩？叫佢翻屋企嘅就。 係哦。我以為你呢個病簡稱係 S 咩啊 ？S X O R T 啊！ 錯咗， 我以為佢咁講啫喎，醫生。 唉， 冇啊！咁 即係佢睇到阿曹雲威 咁樣樣， 喂阿叔伯啊，曹雲威， 阿林正義拜啊，曹雲威，你呢個病症有學名簡稱 S X O R T 錯咗啊！哦，咁点跟睇完医生啊？咁样 吓，跟住冇喎，叫佢翻屋企咁样，跟住但系佢连自己屋企都喺边都唔知啊。跟住咧个女仔都唔知喺边嘅喎，因为话 呢个 仔原来话未讲过嘢嘅，原来同佢吓唔熟嘅， 系冇。 咁但系佢就后屘系啦，搵到佢又另外有个 friend 话知佢住边，跟住搵到个 friend 接佢咁带佢翻屋企啊。 即系另外一个系个咩咧？即系嗰啲电脑嘅都系识诶。 咁啊冇咁佢又返到屋企啊抄下啲嘢，跟住發覺原來佢自己老豆老母話去咗 人啦，總之係 係啊，唔響 屋企冇響 屋企 嘅， 係啦，咁啊自己搞掂，咁第二日就返學啊，跟住又冇乜特別咁啊，跟住就同我女仔叫佢 屋企嘅，佢喺條街度咧。佢係成日見到隻大怪獸嘅，但係其他人睇唔到嘅。 係，同埋 喺呢度開嘅， 係啊， 同埋有霧嘅，但係總之啊，就乜 其 他人就乜都 睇唔到嘅。 哦，呢個係開頭出嚟嗰時先有喎，之後又冇嘅喎。 哦， 嗯， 係啊，咁第二日咁又翻學啊，跟住就本身突然間出現咗大怪獸啊，又 嗯， 係啊，突然間出現，咁佢真係出現嘅喎，即係直情好似特攝片咁，咪有怪獸襲擊咁咯。即係啲人係見到嘅喎，呢度係係啊，同埋會整爛啲嘢嘅喎。係，即係合撚超人咁啦，出現怪獸襲擊啦，突然間係。 係啦，咁點啊？咁我主角咁又係同佢嗰個 friend 本身去咗個女仔屋，即係又去佢屋企咁啦。係。跟住又話，因為原本又話嚟睇下嗰個電腦啊嘛，話入邊有人同佢講嘢啊嘛。係。咁啊，去到嗰度咁啊， 佢個 friend 又 想睇下，係佢嗰個另外個電腦 friend 想睇下。咁啊，電腦就一嘢就吸咗個男主入去，係直情。 係啦，咁啊，同佢 實體化就變咗個大超人咁樣，跟住又同一怪打。 係啦，佢直情含得出嚟噶嘛，個天台有光，跟住佢個光就跌落嚟，咁樣嗰只直情係含得出嚟。而家個套路啦， 係 啦，因為呢套嘢開場咧，佢已經寫明原谷製作嘅，係講明啦。 哦， 所以你睇嗰陣你都知道呢套係含得出嚟咁嘅嘢嚟㗎啦。咁跟住咪打咯，咪含得出嚟咯。不過係動畫咁啫嘛，但係佢打法都係含得出嚟咁打㗎啦。 咁又開 頭打啦， 唔夠打，跟住係個頭嗰盞燈啊閃啊閃下又， 係啊嘟嘟嘟嘟咁點算咧？ 係啦，咁因為喺個電腦嗰度咧，佢哋佢個 friend 同埋個女仔咧，佢叫畫面睇咧，跟住就見到只怪獸 嘅。佢個 friend 哋都睇到喎，開始 係啊， 睇到個 即係佢入咗去之後咪睇到咯。 係啦，連佢兩個都瀨咗嘢喎，即係見到入邊個電腦有顯示，所以我電腦見唔到嘢㗎，好似冇嘢睇咁嘅。咁佢見到，跟住嗰個男仔話試下同佢通信，咁佢咪佢唔知點㗎，佢打字咁咯，即係唔知佢打啲咩啦。 因為佢開頭嗰個男仔見到嗰只怪，因為佢 叫女仔打字啊，我唔記得啊。 叫個女仔打字，因為佢個男仔係個男仔就係見到只怪條頸好似有剝落咁樣，跟住話個弱點應該喺條頸度。 係啦，叫個咁個女仔就唔知話係咪打字好快嘅好似啊。 嚇唔知啊，所以佢話要 乜 啦？之後跟住個女 仔輸入嘅， 個女仔又試下通知佢咁啊。 佢都冇講佢點樣會話到個男主角聽，所以佢搞完之後呢個男主角知道啦，咁即係嗰隻 Gridman 知道啦，佢又冇影得個男仔入面嘅，所以個 Gridman 知道之後就攻擊佢條頸，咪把甩出個頭啊，跟住裏面好似有啲都唔知咩嚟嘅喎，係電線定咩嚟嘅咧，怪嘅咁。 其實佢本身又影開頭做嗰陣時候，好似有啲鐵線黏扎啲黏土定咩扎出嚟 嘅膠嘅啫嘛，嗰隻嘢係咯係咯，咁打甩咗隻個頭，咁但係冇用喎，即係仲會喐嘅喎，仲繼續係咯， 跟住出絕招啊！ 啊，跟住咪出咗個類似十字死光咁嘅嘢啦，係咯，類似啦， 係啊，跟住射炮嗰只怪，跟住就 佢個動作就唔係咁樣射啦，佢好似係你做個粗口手勢咁咧，係真係冇動埋隻手指嘅啫，嗱咁樣啦，係即係嗰個動作啦，嚇，咁佢呢個手背嗰個拳套嗰位就射出嚟嘅，係，咁但係你當都係類似十字死光咁嘅形式啊，咁啊射炮嗰只怪咁啊搞掂，咁但係因為佢個襲擊咧就。因為那隻怪是射火球的，那他整個學校就燒了的，但是很奇怪呢，他第二招回到學校，那間學校完整無缺的，那些人還回學的，那他們都很驚愕，那就完了， 下第一集就這樣完了， 第一集就是這樣。 那這個套路呢，如果你沒有看過舊的套路，可能你會覺得有點悶的，因為他開頭搞了很久，不知道做什麼的。 是啊是啊， 還有我覺得他除了打時動得犀利之外，他平時的人講話的時候不是很動的，畫面 是有多時定格添， 靜態多啲啦，係咯， 係啊。 咁我因為我有睇過舊嗰套，咁我又覺得佢其實係專登玩嘢嘅呢度。咁、我估佢做咩？我估其實佢係戰敗咗之後咧會 reboot 嘅，即係其實佢應該係同佢哋打咗好多次嘅。咁可能佢每次唔得嗰陣咧，就會翻嚟呢個最初。咁佢會冇曬記憶，我估係咁。咁啊，即係阿 Tom Cruise 嗰個乜嘢《義勇戰士》係 exactly。唔係，即係義空戰士最初啲人對佢嘅解釋嗰條小説版，啲人估話其實係 game 入邊嘅人啊嘛。 係。 咁當然佢個古仔後屘解釋唔係啦，咁但係其實可能佢就係攞咗呢條橋啊，即係啲人吹咗條橋，即係話其實佢喺個 game 入邊啊。 嗯。 即係其實佢呢個世界可能都係假嘅，其實唔係現實嚟嘅。 係，同埋。 所以佢咪喺呢度可以打？咁我就覺得咁會似啲佢而家個現象。咁所以佢點解啲嘢爛咗又可以冇事啊？佢 reset 翻咁，咁佢點解係冇記憶？咁其實可能佢就係 reset 咯。 系，同埋有人咧就話佢啲 CG 差啊，點解啲車咧好似啲玩具車咁樣啊？咁但係如果咧利用佢呢個世界其實係假嚟解釋嘅話咧，其實又通嘅喎。咁嗰啲咪好似咪玩具車咯，真係。 唔係，佢呢個直情想重現一個特攝片嘅感覺啊，因為 係。 嗯。 嗰堆嘢唔似玩具車，咪唔係特攝片咯。 冇錯冇錯。 係啊。係啊，咁佢呢反而佢刻意想用動畫做特色片，咁但係呢樣嘢咧以往係唔成功嘅，試過㗎啦。咁而試過有呢個行緊出人咧，即係個額頭有粒星嗰、那個，嗰、那個叫乜鬼？我唔記得嗰隻叫咩啦。即係有一個行緊出人係卡通嘅， 哦、 即係佢由頭到尾都係卡通嘅。咁、當然後尾有一個叫超人 USA 有三個㗎啦，都係卡通。咁其實當時就唔係太成功，因為喺嗰時嘅作畫畫一個特色超人，佢畫出嚟佢又冇刻意去做特色片嘅。感覺佢哋咪當一個卡通咁喺度打咁啫嘛，係咯，所以就唔太好睇。咁但係佢而家呢個用咗即係 始終佢而家係 CG 即係做㗎啦，佢嗰個所謂卡通都係，即係意思嗰個超人嗰部分啊。 嗯。 嗯。 咁反而我覺得佢出咗嚟又 OK 嘅喎、哦，咁如果我當佢係機械人翻咁睇唔 OK 咯。 係。 哦。 即係我唔特別當佢係一個含忍超人啦，因為佢遲啲會合體㗎嘛，同佢哋整嗰啲機。咁佢啲機佢哋又係用啲 program 寫出嚟喎，咁其實佢咪就係做緊勇者王啫咯，你咪當佢呢只即係嗰只即係 Giga 啫嘛，只獅子機人啫嘛。咁如果佢飛啲轉地車啊啲嘢可以同佢合體，咁咪直情即係勇者王啦。因為佢合完之後佢都幾乎遮住曬佢㗎啦。係啊。咪直情變咗個機械人咁咯。咁所以其實我都喺動畫上做翻咧，其實又唔係喎，我又覺得 OK 嘅喎，係咯。咁同埋其實又唔係之前冇玩過，就係、是、之前阿宮崎啊，唔係阿今日壽明定咪搞嗰個咩短片咁好多出嘅，其中一出咪已經玩過一次動畫化嘅 Great Man 咯，玩過啦。咁可能我懷疑都係因為嗰次啲人覺得正，咁佢先會整今次呢套動畫嘅。 嗯， 係啊。咁就當然上一次嗰套佢就跟翻即係嗰個之前特攝嗰個版本嘅玩得，咁但今次呢套就係重新去再做過。咁同埋今次呢只出場嘅 Great Man 咧，竟然係唔同色嘅，即明明我哋見啲玩具啊嚟緊都係正常噶嘛，係做翻好似以前佢哋咁嘅色噶嘛。咁但佢呢個唔知咩，今次第一集出場咧，佢係紫色啊咁怪嘅色， 紫紫綠綠咁樣。 咁呢個係咪同佢係初始化翻呢件事都係有關係嘅咧？咁就唔知啦。咁我估係咁估啦，我估嘅啫，純粹 OK 斷估。估嘅其實係個機嚟嘅。 係。 就咁啦，咁我又幾有興趣喎，反正我自己。 嗯。 咁但係我知道一般人睇咗，好似唔係太中意啊嘛。 嗯，一個普通啩。 嗱。 係嘛？ 我睇網上啲人咧，就主要話啊個女主角唔錯嚇，反而係咁。 啊？又係女 咁啊？ 係啊，即係反而係又開始畫佢啊咁樣咁啊。 哦。 係啊。 咁樣。 係，因為話佢條裙短喎。即係因為佢咧平時 咧 著嗰件冷衫咧，即係長袖冷衫咁扣紐嗰啲啊，即係香港都有呢啲咁嘅。 遮埋條裙，好似冇著褲咁。 係啦，係啦。 就係中意呢啲。 係啊。咁啊。 冇 辦法。我覺得咁我唔係喎，但係我中意佢個 friend 多啲喎，即係另外啊，唔係佢個 friend 啊，即係另外佢有個同學就係一個紫色頭髮嘅。咁即係短短啲頭髮就送個熱狗俾個男主角食嗰、那個，我鍾意嗰個多啲。 巨魚嗰個啊，你 係啊係啊係啊。咁不過佢喺套嘢入面就冇咩表現 嘅。咁我唔知嗰啲咩角色嚟，因為原本特攝版咧，佢都係個男主角跟住有個同佢青梅竹馬嘅女，再加另外個男仔三件嘅啫。咁跟住第四個已經係嗰個成整怪獸嗰個四眼仔嘅。 哦。 基本上咧，其他角色咧都係出一集就冇嗰啲嚟嘅。 O K。 即上設嘅其實得呢幾個人嘅啫。 嗯，咁啊。 咁咪同埋嗰只魔王咯，同埋 Great Man 咯，冇噶啦。係喎，咁當然佢啲屋企人都喺度嘅，咁啊咁多。係。係咯，但係就冇話有其他即係叫做成日喺度嘅角色嘅。 嗯。係 咯。咁當然佢翻學緊有班同學嘅，但係好似我又唔好覺得佢有啲其他 friend 成日提住喎，咁有朋友咁咯，翻學咁梗有朋友嘅。咁但又唔係會成日講嘅喎，可能有一集講一個咯，又係呢啲咯。 嗯。 咁第二集就唔講佢嘅啦，咁嗰只。 係。咁啊睇下點啦。 嗯。係啦，咁點解呢度要即係加多幾個女係嘛？可能就係因為要係嘛。 都一定要啦，其實。 都一定要係嘛？嗯。即係佢唔將啲角色全部女體化都好啦，係咪？ 又或者搞 BL 咁樣。 又係啦，或者個男主角變咗女主角咁咪算咯，索性係。 哦。 係咯。唔知啊，咁我反而覺得 O K 喎呢套嘢，咁但係係啦，咁如果大家都唔中意睇機械人翻，又唔中意睇特攝翻咁啫，冇辦法嘅，係咯。 嗯。 嗯。 好啊。咁啊呢套。 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將特攝玩落動畫咧，係繼 Ava 之後係呢一套咯。 系， 呢套明顯將特攝擺落動畫啊嘛， 系， 咁我又覺得呢個要睇下喎，即係以前有冇，即係以前喺以前嘅動畫技術做得唔成功咁唔出奇，但係而家動畫技術，咁我覺得佢而家喺個城市裏面打咧，我又覺得佢整得幾靚嘅喎，係，係啊 ，OK 㗎，係啊，係咯，咁啊，大家試下睇下先啦，我懷疑好多人都未睇已經棄咗翻啊。 咁啊，如果為咗睇女嘅話，應該都會滿足嘅，我諗。 嚇唔係啩？我呢個調翻轉，為咗睇女啊唔得喎呢度。 係。 為咗睇女冇乜女嘅啫喎。 係、哎、女呢啲嘢各花入各眼嘅啫。 唔係啊，睇女人要多噶。 哦， 即係所謂睇女咧，你必定係要成棚圍住個男主角嘅。 Okay, 如果唔係就唔睇啊啲人。O K。 O K。 如果你跪睇女睇呢套咧，你唔得嘅呢套。係。咁、啊、你即管大家如果中意特攝啊機械人咪睇下呢套咯。啊 嗯、 你中意當佢機械人又好，你當佢特攝又好啊，即係兩樣都 O K 嘅。咁、啊、但係如果你係唔中意呢兩樣嘢咧，我覺得就難少少嘅。 嗯。 啊，翻去睇血小板啦。啊 啊、不过血小板嗰啲，其实作者话其实系仔嚟嘅，可能系 吓、啊， 我唔介意嘅，有啲人嗌娘都 仲睇，好中意添，佢就想要靓 啊，其实你一你成话俾系仔，哇，仲好，佢咁添啊，大佬 可以咁靓嘅，点解系？ 好想马仔睇完翻唔翻？ 吓、啊、我啊，嗯。普通啦、啊，因為我其實舊嗰套都係睇下，我唔係話特別中意嘅喂。 哦。 嗱，舊嗰套咧，雖然咧就唔算係好好睇，即係尤其是你睇日本版定係睇美國版先，因為兩套都有買過翻嚟做。 唔係日本版，我直頭 都買過 睇過啊！我唔知係咪唔好睇得就係冇睇過啊！直頭日本版 兩套都做過嘅香港，嗱我就唔記得係兩套都無線啦，定係又係一套無線喺度亞視啦，因為嗰時好興噶嘛，嗰時恐龍戰隊又係打對台噶嘛。 嗯。 系啊，即系一个播无线，一个播日本版，一个播美国版噶嘛。系啊，其实嗰时黐到咧，变形金刚都系噶，都试过噶。系啊，两个台都播噶。我记得另外嗰边系应该系亚视啊，佢叫佢做咩柯老大嘅柯柏文嗰度， 我唔记得咗啦呢个就。 系啊，变咗黑社会啊大佬。吓咁啊咁， 结处咪算咯。 嗰时咧几兴咧，系咁样一人做一套啊，因为佢有日版同美版啊嘛。咁但係嗰時兩套都有做過㗎，無線係啊。嗰、那個馬仔就睇過套美版係咪？ 美版係。 嗯，咁嗰套就比較係輕鬆搞笑多啲嘅，嗰套係一個校園搞笑嗰度係比較多嘅。 嗯。 同埋佢好怪嘅，佢係攞個電吉他出嚟一彈咧，佢就會走入去㗎。即係佢要靠個電吉他嘅，唔知點解係啊係啊，即係佢嗰個版本作咗變咗咁嘅嚇。咁未必你會太中意睇嘅。如果你睇嗰係美版嘅話。咁日版就係日版又好悶㗎喎，即係個氣氛比較悶啲嘅，係咁樣。咁所以唔係話嗰套好好睇，但係呢套嘢呢個重要性呢唔係喺佢好唔好睇嗰度啊，而佢原來呢係當時原谷啊想試下再拍巨大超人嘅一個實驗作嚟嘅。 哦，咁樣。 咁而佢的唔係因為佢其實玩具都 OK 買到㗎喎，因為佢嗰扎玩具因為佢有合體啊呢啲成分呢當時都買得 OK 嘅。咁所以佢就覺得呢套嘢嗱，即係佢雖然唔係話咩好大成功，但係啲人都接受啊 ，OK。咁即係佢就覺得啲人咧應該而家都仲可以睇翻啲巨大超人嘅，咁所以佢先至會拍呢個超人迪迦嘅。 嗯。 咁如果冇呢一套去做試金石咧，其實即係試一試咧，咁其實就唔可能未必會有即係平成超人啊。咁如果你冇平成嘅含忍超人咧，就唔會有平成嘅蒙面超人啊。 嗯， 平成蒙面超人都系因为见到阿迪加地都掂佢又开啊嘛， 嗯，哦， 咁呢个先就系点解咧 ？Kuga 系第一个平成蒙面超人咧，就因为其实佢系学阿迪加嘅， 系， 咁而迪加亦都系基于呢个Gridman 咧，即系叫做都 OK， 咁佢先会开拍。咁你谂下紧唔紧要？嗱，因为咧咸蛋超人就一路都中间冇拍啊，佢咁啊的确佢之前嘅咸蛋就已经系。超和嘅嘢啦嘛，咁所以佢系平成叫平成超人咧系正常，但系其实蒙面超人就反而好怪嘅，因为其实蒙面超人系过度咗噶嘛，本来已经，咁点解佢系 Kuga 无端端叫做平成咧？其实就系跟阿迪加，即系实质嘅年份唔系噶，其实系 Black 定系 RH 嗰阵已经过咗平成年噶啦嘛。咁之后仲有好几个噶，咁点解嗰啲唔叫做平成，嗰啲叫超和超人咧？咁其實就係因為佢係，咪就係因為佢跟迪迦咯，就係佢呢個新一輯嗰班叫做平成超人啊嘛。係 佢當一個系列將個名其實 係。係啦，佢當系列冇錯，變咗系列名佢就跟阿迪迦嘅，因為佢哋嗰啲叫做平成超人，佢無面超人咪又叫平成超人咯，又平成滿超人咯，係啊。咁你話緊唔緊要啦？即係話咧，如果冇呢一套嘢咧，你今日冇得睇含忍超人同無面超人啦，同你講，夠緊要未？ 雖然佢自己唔算係一套即係話大作或者乜嘢，但係佢好好重要。咁而家好多呢啲咧，試行而發展出嚟嘅嘢，試行嗰套反而啲人忘記咗嘅喎。咁啊，包括呢個超人 Max 都係嘅。其實超人 Max 嗰時就以為救亡呢個 Lexus 噶嘛，因為 Lexus 嗰時死到直啊嘛。咁啊就即刻轉拍呢個 Max 啊，就喺後邊即刻話俾你聽 Max 嚟嘅啦，唔好轉台啊，唔好走啊。好快完㗎啦！呢度捱多幾集啊，咁樣喎。嗰時個預告頂佢真係。咁跟住 Max 係做乜？就係、是、開始玩翻啲舊怪獸、舊超人嘅嘢。而佢就試到呢招點咧，先會而家咁樣大玩呢啲即係舊怪獸、舊超人。咁當然而家玩到過咗火啦，玩到過咗火啦。咁但嗰套又係試行而係得嘅，但係啲人又係唔記得嘅。你一記唔記得超人 Max 啊？你記唔記得？冇乜人記得。 哇！佢而家就算揾都唔揾佢出嚟啦。 系啦，你一揾嗰啲系啦，嗰啲超人一大堆咁出場，你唔會見到 Max 嘅，好怪。但系 Max 咧做嘅人都全部紅嘅喎，而家滿到光嘅嗰啲。 哦，係喎， 就係嗰度彈出嚟。其實連佢嗰個男主角啊都有拍戲嘅，後屘都係拍咩佢咪做啊《死亡筆記》入邊咪就係佢嚇，咪就係佢俾阿夜神月話佢阿老咪裝屎嗰個咯，一槍打實即係想肥佢嗰個嘛。 哦， 哦， 咪嗰個警察咯，就係阿 Max 嚟嗰個，咁你諗下啦，試呢啲咁嘅試行作咧，其實都係佢係梗係當然佢 OK 先會後面產生嘢，但係啲人就唔記得嘅，咁所以呢個 Great Man 都屬於係呢一種，其實唔係好多人記得 Great Man 嘅存在，即係我意思香港啊呢啲啦，當然日本我相信佢哋都知嘅嚇，雖然唔算係非常之出名啊。咁就係咁啦。咁今次呢個攞翻出嚟咧，可能都係因為咧佢係有賣過去美國啊。咁變咗呢個作品咧，其實係或者呢啲產品咧係有銷去外國嘅 potential。 哦， 即係等於 Voltron 啊呢啲啊，即係你賣過去外國，梗係好啲嘅。即係你 Power Ranger 啊，其實都係講恐龍戰隊啫嘛。咁點解恐龍戰隊嗰代嘅嘢特別出得多？點解？因為佢賣過去美國咯，係同埋由佢開始啊嘛。其實恐龍戰隊係咪真係特別好睇咧？特別其實冇乜特別嘅，特別係特別在，因為佢係外銷嘅嗰套第一套。 哦， 好，就係咁啦。咁所以呢個 Great Man 係當時亦都係同一樣嘅嘢嚟嘅，係同期咁滯嘅嘢嚟嘅。咁當然同期都仲有蒙面超人 RS 嘅，但係嗰度唔受歡迎啊嘛。其實 RS 都拍過呢個美國版嘅，又係揾條友即係做咗外星王子咁嘅，係啊，外星王子變身嘅、 哦。反而我套嘅外國唔得嘅， 嗰度唔得，嗰度唔得，完全唔得。咁但係咧，呢、這個重甲啊嗰啲都得嘅喎。 哦。 即係重甲，即係佢叫咩 ？Beetleborg 定咩？我唔記得叫咩。重甲咯，即係日本叫重甲啊嘛。即係兩套有兩輯嘅嘛，都得嘅喎，嗰時都得嘅喎。係啊。嚇，咁咯。咁同埋嗰時仲有幾個嗰啲咩佢叫做咩 VR 戰士，即係其實即係咩？即係巨獸特首啊，定係邊幾個？即係卡邦後面嗰啲咧，有幾個咧？咁加埋超人機啊嘛，即係嗰隻好似左即係藍色紅色，即係有啲似電腦奇俠咁嘅咧，左右唔同色嘅咧，超人機啊。咁嗰時佢將佢拼咗做一套噶嘛，咁嗰套嗰時啲鬼佬都 OK 嘅。咁但係真係唔知點解，唯獨係 RS 啊唔得喎，無面超人唔得。佢成好似都係咁叫做 Mars Rider 係咪啊？嗰時就咁叫 Mars Rider 啊嘛， 唔記得咗。唔係係可能佢嗰個太細路啊。 啊？唔係啩？ 演員問題。 太細路咩意思？哦，你意思佢個美劇搞得太細路？ 係啊。 哦。係，即係個美劇自己人，即係佢鬼佬做嗰 part 唔好睇。 係啊，應該我覺得係啊。 嗯。唔係，佢變咗 family 啊，佢唔係細路啊，佢係講佢去咗一家人屋企度，好似唔知收養咗佢咁樣嘅。 哦。 佢唔係講校園嗰啲啊，可能你玩校園啊，或者呢啲都好啲嘅。佢成講咗 family 嘅，即係變咗啲 family 劇啊。咁但 family 劇，但又變身超人喎、啊，你唔覺得好奇怪嘅咩？ 係啊。 哦。 唔係 family 劇，你咪做小老保嗰啲咪 OK 咯？又係呢個文，即係轟雷岩啫嘛？你諗下係咩？ 嗯。 平時佢喺我屋企度做啲家庭嘅故事嘅，你但係又打怪，你唔覺得兩樣嘢好唔夾嘅咩？ 哦， 係咯，但校園就永遠乜都夾嘅，萬即係百搭噶嘛，校園就係咯，係咯，校園就反而校園你玩到依家，就算玩吸血鬼啊，玩狼人都係玩校園啫，係咯，即係校園呢一下咧就永遠都得嘅，係咯，係得香港唔得嘅啫，唔知點解嚇，全世界都受嘅，咁啊。 咁可能嗰次係 Alice 因為咁樣嘅原因啦。咁反而就係無面超人咧，係要去到咧龍騎咧先得嘅。 嗯。 啊，龍騎又係有攞過去做，但係龍騎係好受歡迎嘅喎，攞獎嘅喎，你知唔知？ 嗯。 攞電視獎嘅喎，係啊。 係。 即係好勁啊！ 因為龍騎佢美版啲人平時嘅人間睇仲好打喎，日本嗰邊佢變咗身份冇咁打。 都係㗎 ，Power Ranger 都係㗎。係。唔變身好打啲㗎，佢哋係啊。咁啊，人間睇打得好勁，同埋龍騎本身佢加咗好多料類嘅，即係佢唔係話特攝嗰部分咧咁攞翻嘅，佢好多自己拍嘅。 我係， 佢成加翻啲電單車俾你嘅，你知龍騎冇電單車噶嘛，初初係入去塊鏡嗰度有架好騎嚟嘅，咁挨低咁坐嘅啫嘛，佢唔會有架自己嘅電單車，佢都作翻俾佢有嘅。 哦，係得， 佢講係 攞兩部遊戲啊嘛， 要係。好睇㗎，嗰度美版到龍騎仲係好睇嘅，個古仔唔係一樣嘅。唔同嘅，系啊，系精彩啲添嘅，反而系啊，就系咁啦。咁啊，咁所以呢啲讲下啦吓，即系讲开只Great Man 啦，唔讲下唔得嘅，因为 Great Man 都系其中一套好，其实系一个好紧要嘅作品嚟嘅吓。虽然大家唔当佢一回事，系咯，即系同麦林一样嘅啫吓。 嗯， 即系大家都唔当一回事啊，其实好紧要。OK， 好嘅，有兴趣睇下呢一套啦。咁啊，馬仔好似再睇埋第二集個《Green Man》嚇，快補翻先。 係補一補啊！咁啊，即係可以重置啊！咁就係得個城市可以重置啊！咁啲人就唔得噶喎，原來。 啊！即係點啊？即係啲人死咗就冇噶啦。 係啊！咁佢嗰度講，即係佢同學死嗰啲咧，佢就啲人啲記憶都改埋，咁啊話佢哋之前已經死咗噶啦。 哦，但係都係死咗嘅，即係唔係冇存在。 係啦、啊，咁好似佢啲同學話。即係去返同學屋企睇啦，咁佢話原來係初中嗰時已經話死咗啦，佢哋。 哦，咁奇怪。 嗱，其實有幾個可能性嘅，因為呢個只係呢幾個角色嘅例子，咁可能個主角個老豆老母其實可能其實都係死咗嘅，不過佢可能就係改咗佢啲記憶，就話佢去咗旅行咁嘅啫。即係其實你唔知嘅 ，OK？ 因為其實佢哋全部都死曬嘅，即係其實佢根本係而家所謂再生人一早都死曬啊！即係有兩個可能性嘅。 哦 咁樣啊，因為佢而家發覺佢而家死咗，去查翻先發覺佢一早死咗啫嘛，有咁嘅可能嘅。即係點解咁講咧？因為你唔好唔記得呢套都係原谷嘅嘢，咁而呢條橋咧，其實一早喺 Lexus 啊，即係超人 Lexus 做過噶啦嘛，就係個超人個女朋友，其實咪就係嗰只怪咯，就係嗰只咩啊浮士德啊嘛，咁佢就話其實佢一早就死咗噶啦，係啊。 哦， 嗯，咁所以我覺得佢呢個古仔都有少少玩翻呢樣嘢，都唔奇。係啊，咁啊馬仔繼續。 系咁，今集又講咗其他嘢出現啦。咁就原來嗰個阿新年話中意嗰個紫色嗰個巨 魚 嗰 個， 係 請佢食熱狗嗰、那個，請佢立即食熱狗嗰、那個。其實係嗰個整嘅啲怪獸，唔係個四眼仔。 哦， 係啊，同埋佢腹黑嘅佢就 係、是。 哦， 係啊，即係其實佢表面上好好人嘅，翻到屋企其實好憎佢哋嘅。 係啊，咁佢就直頭今集個。个古仔就系讲个阿 Sir 撞亲佢咧，即系话唔同佢讲对唔住咧，跟住佢就整个怪兽要使去杀咗个阿 Sir。 系啦， 咁样。 咁点解要整咁大只怪兽去杀佢咧？杀个人啫嘛。 系，仲要临尾杀唔到先好笑。 咁啊，仲要点啊？射光咁射到条街爆晒咁啊！只怪兽啊。 系啊，但系冇标准 射都唔死啊！真系。 系啊。 嗯。 咁、嗯啊、另外仲有一個第一集嗰時都有出現過一個怪人喺條街度嘅，咁開頭個主角以為佢係外星人，係壞人嚟嘅。 嗰度我初初就以為係嗰個做整怪獸嗰個嘛，但原來第二集就講咗就唔係啦。咁啊咩人嚟嘅咧？ 係啦，咁佢走咗嚟揾佢哋，咁好佢後面係孭住一條條好似唔知係劍定咩棍咁嘅嘢嘅。 嗯。 咁佢好怪嘅，佢又入門口咧，佢後面又唔識。即係打側入咧，跟住撞到個門嘅，跟住佢響街喎，係啊，響街行咧，佢又唔係行正常路，佢要跳嚟跳去，喺啲樓上高啲屋頂嗰度行嘅。 嗯， 係即係講嘢又講到一嚿嚿咁嘅。咁啊，但係佢嚟到佢哋嗰度咧，又將 Gridman 嗰部電腦咧就優化咗。 即係佢走咗嚟幫佢哋，所以係咪壞人嚟嘅？又唔係嘅。 嚇！咁優化之後咧，咁啊變咗啊 Gridman 隻色咧就變咗正常喎，今次。 系啦，即系第二集就变翻即系红啊、蓝啊、黄嘅啫，就唔系第一集咁啦。 其实系教嗰啲咩偏咩色 嗰 阵 时教错，原来啊。 系，即系同埋咧就令到佢讲嘢 Gridman 咧，咁之前佢 Gridman 讲嘢就系得啊主角听到嘅， 咁另外佢嘅 friend 四眼仔同條女就聽唔到啊。佢整完之後咧，佢哋都聽到佢講嘢。 係啦，咁都唔係最特別咯。最特別就係今集只怪獸係唔怕嗰啲水缸嘅。 哦，係啦，咁係啊，咁啊，今集嗰、那個啊，即係頭先啊，紫色衫嗰條女咁啊，整咗只怪出嚟啦。咁啊，阿主角就同 Grimmie 合體咁啦，跟住又同佢打，咁啊出絕招。出死光，但係 佢仲整咗個變身器俾佢㗎嘛？呢一集係嘛？ 哦，係佢整咗個變身器，係啊。咁佢話，因為佢話係個喺呢個空間，佢話自己係能量體喎，決名話冇實體喎，一定要靠同阿主角合體先得喎。 嗯。 咁啊變咗之後咧，咁啊主角話個身體即係啲動作快咗好多啊，即係優化咗之後就。 嗯。 嚇！咁但係佢用死光射佢之後， 冇武器喎，咁點算咧？冇武器打得呢只怪獸，咁點算咧？ 射光佢冇事啊，系啊，咁啊，咁话有咩方法帮到佢？咁我今集出到个怪人咧，即系佢又可以入到个电脑度喎，又 系。系，咁入咗去点算咧？佢变咩嘅？ 系啊，跟住佢变一把剑出嚟咯，反而。 佢竟然系变一把剑，系。 吓，咁啊叫阿 Grimmie 用佢，咁 Grimmie 就用嗰把剑斩死一只怪兽啊，咁就。 系。 哦。 咁我就怀疑啦，咁系咪后尾嗰啲转地车嘅飞机，其实系全部系佢啲 friend 走入去变嘅咧？如果系咁。 定係第啲外星人咧？唔知喎，真 係。係啦，即係可能嗰啲都係人變嘅喎。如果係咁講嘅話，哇，咁啊，即係越嚟越似勇者喎，呢啲咁嘅橋啊。 嗯。 即係啲武器全部都係變出嚟啊，同埋識講嘢喎，把劍即係佢自己閃下閃下燈咁講嘢喎，即係高聲聽埋啊嘛，成平時識講嘢啊。 係啊，佢係自己冇唔識喐嘅，咁要佢用咁，但係佢又識講到嘢喎。 識講嘢。係啦。咁啊睇下啦，我就覺得都幾得意啊嘛，即係話反而第二集都好睇噶嘛，係嘛？ 感覺上因為可能黑暗啲啊，即係佢講嗰樣嘢，佢啲同學死咗，啲人啲記憶改寫咗，好似就、即係比較認真啲，跟住同埋嗰個紫色嗰個女啊，原來係咁嘅人咁，好似恐怖啲啊嘛。 即係第一集就仲未上線啫，係因為個故事好似你初初仲覺得好似好正常翻學咁啊，冇咁快 pick up 到啊，第二集開始嚟了啊！ 嗯， 咁即係話，如果當年嘅 Lasers 呢唔係真人做呢係卡通呢可能會受歡迎喎。 嗯。 即走黑暗路線呢因為 佢可能其實個對象問題啦。 係啦當時即係當拍俾細路仔睇咪嚇親啲細路呢有冇搞錯呀、啊、那個女仔原來係鬼嚟咁嗰啲。嘩我睇都睇到驚呀嗰度嗰集。係呀即係話個男主角女朋友嘛。好開心咁，我翻屋企食飯啦。我咁點知翻到，原來佢對住張空嘅台喺度講嘢噶嘛。 嗯， 即係原來已經死曬噶嘛。哇，成鬼戲咁嘅，成嗰集拍到係啊， 係啊。跟住主角就嚟死咁樣，恐怖啊嘛。 係啊，咁所以咪後屘咪要轉橋變咗拍到變低能。咁但係其實條橋係好睇啊，不過可能當時唔適合以當時嘅市場啊。其實係好睇嘅個故事啊。嗯即係走黑暗路線啊嘛，咁佢而家可能呢一度喺卡通咧就反而可以即係真可以走黑暗路線咧，咁啊好似都唔錯啊，咁而家睇嚟嚇。OK， 咁就係咁係咪？ 係咁多。 係啦，咁補翻第二集劇情啫，馬仔係。 嗯。 好，咁啊大家睇下，好似都幾好睇嘅嚇，同埋仲有好多謎啊，仲未解開嘅嚇。咁甚至乎我就估會唔會嗰個敵人都唔係即係得嗰個女嘅呢即係其實可能真係嗰個魔王呢佢不斷轉嗰啲契約者都唔頂喎。咁但馬仔係覺得係會由頭到尾係呢個女啦或者最多中間轉一個啦。咁我覺得有機會呢佢係會不斷轉嘅。 嗯。 係呀即係可能佢用完呢、這個佢就用第二個人嘅有機會係咁。係因為呢個女已經唔係原裝嗰個啦嘛。 嗯。 即已經唔係原本嗰、那個啊，即係唔係嗰個四眼仔喺度整怪嗰、那個，咁即係可能佢係不斷轉呢啲人咯。即係只要嗰個人，即係唔係又好似牙狼咁啫嘛，即係不斷揾啲即係可能有怨念嘅人啊咁樣啫嘛，係咯。 咁啊唔知啊， 可能係咁啦，我估有機會係咁樣玩嘅，咁可能佢啲同學咪不斷有啲咁嘅人出現啊咁即係如果唔係佢好難一路咁長玩落去啊，我意思係咁啫。咁亦都當然你可以係 keep 住一個嘅，係啦，即係如果發現大家鍾意呢個巨乳女，咪 keep 住咯。又或者會唔會其實佢後屘又救翻佢，等佢入變咗佢啲同伴咁啊，又玩呢啲啊，科石嗰啲嘢，咁跟住又出現另一個咁啊，會唔會係咁啊？ 唔係有機 會都得㗎，你可以係咁樣玩㗎，係咪先？係咯係咯，咁唔係邊度得後屘有咁多機啫？你諗下咁多塊機同佢合體喎，咁會唔會其實全部都係佢啲 friend 捐入部電腦度變嘅？ 有機會㗎嘛。咁肯定就唔係得佢啲 friend 就唔係就係得呢個啊四眼仔同個另外嗰個女主角啦，係咪先？即可能仲有新嘅人加入，就有機會就係佢而家同佢鬥緊嗰啲，即係嗰股啫嚇，純粹即係估個做個橋啫，有可能係咁。嗯，好，咁啊再睇，咁我覺得幾有趣嘅呢個動畫原來都嚇， 嗯，比想象中好咯。 嗯 嗯，好，有冇補充仲？ 係咁多啊，我。 好啦，咁啊，大家睇下呢度啊，電光超人 Great Man， 咁佢又好似唔係咁叫，佢叫唔知咩 SSSS 咁嘅，好似開頭 Great Man 咁好似。 四個 S 之後 Great Man。 係啊，唔知咩意思㗎，係啊，咁啊，不過你 anyway， 咁你中文都係揾翻咩啊？電光超人係嘛，叫做係嘛？ 嗯， 係咪咁叫嘅？ 係。 但係佢唔係喎，我見好似佢直接寫 SSS Great Man， 好似寫英文喎，我見好似如果揾嚟睇好似。係咯。 正常係啦，佢哋。 哦，即係佢反而係直接寫英文 ，OK， 咁啊打揾翻咧 ，SSS Great Man，OK， 就係啦 ，OK， 係，咁啊講埋呢個快女馬戲團啊， 係， 哦， 咁啊正式睇咗第一集， 喬與虎嘅作者嘅另一個作品係嘛？ 啊，藤田和日郎啊， 嗯， 係啊， 係啦，咁係咩嚟嘅？講咩嘅咧？ 哦，咪其實上次有提過套嘢講咩嘅，都係打啲木偶嗰啲咁嘅。 但啲木偶人咁大个噶喎， 哦系啊，咁、啊、其实睇咗第一集咁都系见到佢用点样啲木偶啊战斗啊，同埋啲人用啲木偶嚟打佢咁样嗰啲咯。 系， 咁其实感觉上都系潮与虎嗰种咁嘅打法噶，不过就冇碌矛嘅，佢用个嘢咁，但系都系咁打到啲人烂晒啊咁样啊。咁、 嗯、 如果系即系中意睇翻啲。格鬥位咁，我啲應該呢套就應該 O K 嘅，不過應該都幾長，我會分幾次做。 啲木偶係即係淨係識喐嘅啫，冇再特殊嘅能力嘅。 暫時第一集冇見到咩啦。 即係你意思即係佢出嘅招係即係係用手用腳關節技咁嗰啲嚟嘅啫。 暫時第一集睇到係，之後會點又唔知啦， 即係佢唔會操縱啲木偶係布袋戲嗰啲咁啊，咁啊真係難打啲啦。 吓、嗯、咁，佢、啊、应该暂时唔知喎，之后嗰啲点样就再讲啦，又要 咁 啊。 有 几 多个木偶咧？但系啲木偶系敌人系木偶啊，即系嗰啲识有自己意识嗰啲木偶嘛？你讲啲冇人操纵噶嘛？ 暂时而家唔知有冇，因为第一集都系讲紧派紧啲人喺后边操纵啲木偶走去追个靓仔嘅。 嗯， 边个派啲木偶啊？ 嗯，未知系咩嚟嘅，其实。都係有啲陰謀，因為個即係個男主角個細路個老豆交通意外死咗，跟住就有啲人嚟捉佢，跟住佢就因為佢阿爺嗰時同佢講過話，要佢去馬戲團嗰度揾揾個叫白銀嘅， 嗯， 咁佢又走去揾馬戲團，咁出咗嚟，跟住有啲好似著曬西裝嘅人嚟想捉佢，咁但係原來啲人全部都係木偶嚟嘅。 咁就嗰啲木偶個樣係人樣㗎， 人樣㗎係啊， 哦，即係分唔到嘅， 係啊，即係正常分唔到嘅。咁個僆仔就帶住佢，即係佢阿爺叫佢帶住有個夾咧，話走去揾嗰個白銀。咁、那個夾入面其實就係有個木偶嘅，係啦、 啊。哦。 咁佢中途撞到有個男人喺度派緊傳單，喺度扮緊隻熊嘅。咁我。那個人咧有個怪病，就係佢一病發嗰時咧，就要引到人哋笑咧，咁佢先可以透到氣。如果唔係，佢透唔到氣會死嘅。 我真係好怪喎、啊，這個病啊！ 嚇係啊， 係。 咁啊，咁佢後屘喺度走咧，咁嗰個男人其實即係幫我細佬啊，嗱，即係睇唔過眼咁。咁同嗰啲木偶打，但係佢識中國拳法嘅，咁但係因為嗰啲木偶大力咧，咁佢都唔夠打嘅。 嗯。 哦，係啦、啊。咁最後係嗰、那個。 使控制㗎。即系机械人咁噶，即系自己会喐嘅。 如果第一集睇个动画就系啦，即系好似啲人唔知喺边度操控佢咁啊！你见到佢突然间即系佢咁行， 其实可能有人操控，但系佢唔系平时有啲线掹住冇嘅， 睇唔到嘅。我唔知有冇操控啊，对于佢冇睇唔到嘅。跟住佢即系之后后屘佢系上咗个因为火车咁，跟住后屘佢就有个木偶喺个火车前面直头。企喺前等佢撞奶，即系等自己身上嗰个零件令到个火车出轨添就。 咁佢啲木偶有冇结构嘅？ 又變咗機械人嗰啲咁嘅零件，即 係 啲零件咁咯。 唔係扯線嗰啲，即係意思係嗰啲人偶，係機器嘅。 入面一條，即係佢又唔係好複雜嘅，都係咁有啲關節咁咯。你睇唔到點解會紫色喐咁咯，正常。 即係齒輪， 佢又唔會有，佢又唔會啲齒輪好複雜，好似 Terminator 咁成副計喺度就冇嘅。 哦，咁你咁講嗰啲唔係木偶，嗰啲係人偶。 嗯。 都上鏈嗰啲， 應該係啩？ 咪即係木偶係冇結構嘅，即係有啲線咁扯嗰啲都係木偶啊，係咯。 唔係咁，但係佢本身 咁個夾入邊嗰隻嘢點樣嘅？ 嚇、有件袍個面又攔咗一忽咁樣，跟住有啲頭髮喺上高，好怪嘅。 咁使唔使用線操控噶？ 佢又用線操控喎。 佢嗰隻就係用線操控嘅 ，OK。係 啊，佢喺個夾度咁攞出嚟，跟住我女主角嚟救嗰個僆仔佢哋咧，跟住佢就。即係有啲嘢咁，佢啲手指插落去嗰啲，好似啲啲線嗰啲位咁樣喺度拉佢出嚟，咁成隻咁控制。 邊個控制嗰隻嘢？ 哦，女主角啊，即係而家佢嗰個話要揾嗰個白銀啊嘛，咁、那個女仔。 唔 係 個主角控制嘅，所以唔使控制嘅。 唔係主角遲啲會識打，但係唔係揸木偶，係得個女嗰、那個女仔係用木偶嘅應該。 哦，即係個主角自己打就唔係用木偶嘅。 啊！佢同嗰個男人臨尾都係自己打嘅，應該。不過男人好似話斷咗隻手，即係要裝隻耳枝落去嘅。之後， 即係又整咗隻機械手啊，木偶手啊。 嚇嚇！但係其實佢嗰個男人好似係飲，佢飲咗啲啲嘢咧，令到佢變咗不死之身咁樣先可以打得嘅。 哇！咁複雜嘅呢度嘢。 嚇！其實佢係潮語庫咁咯，開頭咁講少少，咁一路講講到好複雜喎。 嗯， 所以我呢套嘢有几长我都唔知啦，即系佢要几多季先做得晒，因为其实佢公仔书， 好唔好睇？ 公仔书系43集， 好唔好睇？ 哇，系啊，咁好唔好睇啊？其实如果你中意潮语虎嗰种咁嘅古仔，应该呢套都 OK 咯。 系， 吓、啊，即系都系追杀咁样同人哋斗，系啊，即系都系咁斗啊咁嘅，系啦， 嗯。Okay. 即係呢類型嘅話就 O K 咯，即係如果你但係，因為其實而家啲人唔係好中意睇呢啲嘢。 哦，你中意睇咩？ 嚇、啊，咪啲日常啊嘛，而家啲人咪中意睇日常咯。 日常。嚇、啊。O、okay, K， 好。睇翻耶穌係。 加埋佛陀，唉、哎。